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66集《火凤往事》。赵普提醒庞吉，摆明看热闹不怕事儿大。长孙继拜求太师，只要能救孙儿，愿意以命相抵。庞吉犹豫了，他倒是也知道这事情不只是为了救长孙的孙儿，还是为他好。好容易有点线索，万一这次错过，下次身边没夫人没展昭，他们真被绑架了呢。 太师放心，我派影卫暗中跟着，不会有事的。 庞吉又瞧了瞧白玉堂，白玉堂也挑眉表示自己也会跟着。太师又看天尊和阴侯，保证拍着他一下。 你就放心吧，那么多高手呢，谁伤得了你啊？ 太师抓抓头，身后呼延夫人也劝他应当一试。太师叹了口气点头， 好，我去。 众人都要随行，不过公孙留了个心眼，觉得不需要大家都去，万一是调虎离山呢。这想法倒是和赵普不谋而合。但是那头展昭、白玉堂还有天尊以及几个影卫跟着去，那就足够了。赵普和阴侯他们留下来，顺便还要问问呼延夫人关于火龙火凤的事情。众人分头行事，展昭换了一身黑，问明白了长孙继跟对方联络的方法，就带着太师出宫了，其他人则是暗中尾随。展昭等人走了，赵真见事情解决了，就也准备走。 皇上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但是飞燕他们是无辜的，求皇上从轻发落他们。 暂时收监，其他的等展护卫他们回来再说。 于是众人都被带了下去。 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绑架太师是重罪，理应当斩。包青不必忌讳，秉公办理。 包拯点头称是，倒是呼延夫人上前求情。 皇上，长孙大人虽然此次错得荒唐，但他也是被逼无奈，情有可原，还请皇上从轻发落。 包拯挑了挑眉，别看这位呼延夫人五大三粗的，但是粗中有细啊。皇上其实也是要安抚太师才说严办长孙继，但若是真因为这件事儿就将长孙继杀了，传出去有人会觉得皇上无情，或者对庞家过分偏袒，正巧又是凑在了庞妃即将临盆的时期，比较敏感，但是皇上又不好一开始就从轻处理，这就轻慢了太师了，毕竟他是受害者。这样一来，呼延夫人亲自求情，说出去也能让太师一贯不怎么好的口碑稍微改善点。赵真点了点头，一摆手表示你们办吧，我不管了，然后回书房办公去了。呼延夫人叹了口气，坐下喝茶。 包大人，谁要抓太师啊？ 包拯摇了摇头，他也觉得奇怪，太师虽然位高权重，但是又好像没那么重要，绑架八王爷赵普甚至是他都可以理解，绑那胖子干嘛，养起来还费粮食。 对了王爷，太师说你们有事问我。 赵普看邹良，那意思是让他问。呼延夫人又看邹良，邹良点了点头，单刀直入。 火凤？ 什么？ 夫人说过火凤是不祥之兆，可有依据？ 哦，这个呀，说起来好多年前的事情了。 众人都耐着性子听，呼延夫人捧着杯子回想。 那是我5岁左右，我跟着我爹和爷爷去塞北，经过一个叫墨树村的地方。 那个村儿40多年前就消失了。 我是看着它消灭的。 什么？ 我还记得那天我们的营盘就驻扎在距离墨树村不远的地方， 那天午后就开始打雷，其实北边的人特别喜欢下雨，爷爷就抱着我出去看雨。我就记得呀，雨越下越大，我那时候还小，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雨。后来爷爷抱我回军帐了，跟我爹商量，不知道那边墨树村的房屋牢不牢，要不要派人去帮忙。正在这时，天边突然一个很响很响的惊雷，随后半边天都变成火烧一样的红了。我当时就站在帐篷的门口，看着远处的天空，就在墨树村的上方出现了一只火凤。 火凤？确定是凤凰？ 确定。那只凤凰出现后，我就听到军营里有些骚乱，有几个老兵喊了起来，说什么火凤凶兆，让我们赶紧跑。爷爷当时见军营大乱，就说那几个老头扰乱军纪，动摇军心，准备军法伺候。但是那几个老兵哀求爷爷赶紧撤兵，不然可能会全军覆没，火凤不是闹着玩的。 有这种事儿啊？ 嗯。爷爷之后见那几个老兵一命相求，就听从了劝说，命令营盘后撤几里地。等我们撤退到远离墨树村的时候，突然又一个惊雷，我就看到一条火龙在村庄上方盘旋，之后张嘴喷火，整个村庄包括我们原先营盘的地方都被烧了。 众人惊讶了，呼延夫人和高谢目睹的如出一辙，但是这里火龙和火凤似乎是相继出现，众人莫名又想到了林业火之前说的话。 光看到火龙了，还是火龙和火凤一起看见了？ 后来我爹带着人去村庄查探，回来之后和爷爷谈话，他们以为我睡着了，其实我醒着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他们说整个村庄的人基本都烧死了，但是房舍却是大部分完好，邪门极了。我爷爷问了之前报信的几个老兵，火凤凶兆究竟是怎么回事。 众人赶忙竖着耳朵听。是啊，火凤凶兆究竟是什么？ 那几个老兵只说这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说法，火凤乃是当时最不吉利的大凶之物，火凤之后必有火龙尾随，也许是紧随其后，也许要隔三年五载甚至更久，但是火凤所到之处必受到天谴，想要保命就要尽早离开，走得越远越好。 老兵说祖上传下来，那得是多久之前的事儿了？ 这事儿说起来并没有太多人知道，不过我既然知道了就有些忌讳，所以最怕看到火凤之类的东西。诸位还有要问的吗？我去看看我闺女，她醒了呀就该饿了。 呼延夫人说着站了起来，众人都点头示意没其他事儿了，包拯就送呼延夫人出去。 你们猜林业火那么大反应，会不会是他小时候见过火凤？ 龙桥广胳膊碰碰邹良，素清一直沉默不语，听到此处皱了皱眉。 没听他提起过。 他小时候住在哪儿？ 他应该是跟着无沙高僧学能耐的，至于住哪儿？ 素清看阴侯，无沙也是世外高人，阴侯和天尊可能更了解，此时阴侯正抱着胳膊想心思，似乎心不在焉。 阴阴。 小四子转了转阴侯的衣摆，阴侯低头看他。 你知不知道小林子小时候住哪里啊？ 阴侯皱了皱眉不答，反问一句。 林业火跟招差不多大是吗？ 嗯。 我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 开封府的院子里，林业火坐在窗台前望天，雨停了，心情也稍微好了些。这时院子外边跑进来个人，林业火抬头就见萧良背着手溜达进来了，到他身边站定，塞给他一个盒子。林业火打开看，里边是一份拌面和一个粽子。萧良揉了揉鼻子。 你中午饭都没好好吃吧？ 说完萧良蹲下去逗小狗。林业火拿着筷子优雅地挑起几条面吃。 你不跟着你的小四子了？ 锦儿说你心情不好，让我不要只顾着自己玩。 林业火忍不住笑出了声，然后接着啃粽子。正啃着，萧良又不忘补充了一句， 那粽子就剩下一个了，邹将军说给你留一个。 哼，算那野狼有点良心。 林业火说着，突然发现粽子少了个角，有些不解， 怎么缺一块？ 邹将军咬了一块。 林业火被粽子噎住了，捶胸口， 人家还关心你饿不饿，哼，你还泼人家一身酒，小气鬼。 林业火斜了萧良一眼，用筷子指他， 哎，你哪边的？ 哎，锦儿那边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